跑嘅時候咧，即係跑去我嘅目的地嘅時候咧，哇！覺得自己跑得真係好輕鬆，哇！即係好到不得了，好爽，好舒服，哇！調翻轉頭翻翻去我嘅即係起點嘅時候咧，哇！直情咧係跑唔喐咁滯啊， 因為好多風， 因為逆風啊，係啊，你順風咧好似擁啲風擁住你咁樣啊，擁住你咁行噶嘛，咁你會覺得自己哇好似跑得好好，哇！怪唔之時間咁快嘅，唔得慢啲，慢啲，慢啲，慢啲，但係咧調翻轉咁跑嘅時候，當你逆風嘅時候咧，咁就真係吹到你成个头乱晒啦，啲风系阻住你，根本就好难跑啦。咁所以又冻啦，系啦，所以咧要哇谷起咗200分嘅意志，谷就是、提醒自己一定要跑到翻去为止啊，千祈唔好搭车。 系啦，我就正想话去到目标嘅时候搭车咪得咯。 咁唔得啦，系咪啊？我哋话咗要跑咁多就咁多噶啦嘛。 天气咧今日咧就暂时唔系去到特别冻咁啊，而家就系出面嘅气温就20度啦，相对湿度系75%。不过咧风咧就真系大咗啲啦，因为强烈嘅季候风信号就现正生效嘅。 翻嚟嘅时候都觉得真系大风啊。 系啊，咁由几时开始突然间觉得大风咧？ 几时啊？ 我套路讲嘅时候，我而家成日悭电悭油。咁 点啊？ 开少少窗嘅，我揸揸下嘅时候，突然间冇咗有个风咧撞一撞我，我吓到即刻咧，好彩我一直揸实个胎盘，跟住我即刻闩翻个窗咯。 有冇觉得架车有啲飘嘅感觉？ 有啊，所以我先做哇咁大风嘅，咁即系完全唔觉嘅原本。 系啊，揸快啲添啊，仲紧要添啊，有啲飘移嘅力量啊。 系啊， 不过即系今日都毕竟年27啦，大家我谂即系几大风都好啲去吹，买定啲嘢过年噶啦。今日经过呢个维园嘅时候，都觉得都几多人啊。 系咁啊。维园我今日冇啦，但系我礼拜六嗰日都有经过嘅，咁我都见到周围好多人，就除咗买一啲嘅 莲 花之外咧，都开始咗好多人去买一袋二袋嘅一啲嘅贺年嘅物品。 嗯、啊，多谢你嘅蝴蝶酥啊！ 哎呀，唔好咁讲， 多谢茉莉送俾我蝴蝶酥，好靓嘅，依家影俾大家睇啊！ 你令人羡慕你啊！即刻，咁啊，除咗咧，即系好多人买贺年嘅食品之外咧，我见到好多人去嗰啲超级市场嗰度买好多嘢，即系譬如铜锣湾咪有讲。激乜嘢開咗噶嘛？ 噹噹噹噹噹， 跟住之後，哇！多人到咧， 成日都咁多人噶啦。你估淨係而家啊？哇！一開始到而家都咁多人啦。 係啊，跟住啲衫嘅鋪頭又有啦。跟住我係見到好多人好笑嘅，咁攞啲紅色嘅衫去買、去揀啊。跟住見到啲冷衫咧，哇！呢件好應節啊，咁樣又牛咁好得意咁樣。 一隻牛 係啦，跟住一著到上身嘅時候，諗下 潛水衣係咪 啊？唔係啊。就是因为好厚嘅冷衫啊，跟住佢话诶都系摆翻低啦，好应节啊，但系热啊， 哦系啊，嚟紧都话呢个嘅农历新年嘅期间都会比较温暖啊，咁啊年初三情人节都系暖暖地嘅， 系啊，咁 warm啲啦， 系啊，咁啊所以大家要继续留意啦，咁啊 系，不过听日要留意，咁啊因为就诶听日都系多云有几阵雨啦，星期三话日间雨势都颇大添， 系啊，我唔知点解咧有冇发现咧，通常咧行花市嘅时候硬系有一两日一定系湿湿地咁样，会有少少毛嗰啲咁嘅霉 雨 定系系 啊，春天啊嘛，立春啊嘛， 硬系有呢啲嘢嘅。不过今年算干噶啦，我觉得，起码屋企冇发毛，平时屋企发毛嘅湿度 未啫，系啦， 好似我人咁。 而家啱啱先至系开始啊，系啊，不过都听到啲朋友讲、得冻得咁少咋，咁短咋、我哋慢慢留意住天气啲变化啦，因为之前咧咪好冻嗰一排咧，咪上个月好冻嗰一排咧，咪有一个表咧就话哇嚟紧。这个农历新年啊，冻到得两三度嘅啫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天文台当然啊，台长已经出咗嚟澄清，系咪咁嘅事？边度预测得咁多啊？系嘛，冻嘅日子我相信都有嘅，系嘛，已经系啦，经济上面都已经觉得 好冻 啦，所以咧，呢几排咧见翻个市咧旺翻少少咧，其实感觉上面咧系开心噶， 系 系噶， 同埋我就觉得香港人好劲啊，劲咗嗰样嘢就系佢哋嘅转嗰啲叫咩啊？ 转数好快， 系啦，个急。嗰、那個 急財 好勁，咁啊之前有講話，譬如一啲嘅花農嘅時候，譬如又話年宵啊開又唔開咁樣，好多呢啲啦， 即刻做嘢啦。 係啊，跟住你已經見到好多嘅鋪頭啦，之前就好多急鋪啊，又或者有啲就可能限聚啊，或者禁啊，所以就冇乜點開啦。跟住之後佢哋就即刻個腦子即刻急轉彎， 我、 不如我就半價租你間鋪，你俾我擺花啦。 係啊， 好勁。 咁所以應變咗出邊開鋪，年宵又開唔到咁多咯。明白嘅，明白嘅，明白嘅。做人最紧要识得变通噶嘛，系啦，不过都差唔多接近过年嘅日子啦。 今日已经去到年27， 系啊，送俾大家多啲欢乐嘅气氛咧，祝福大家。 祝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。 长存百般暖。祝福你，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眷恋，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春风为你唱夜半山岗，秋意伴你月亮万里恋，拥抱的灿烂心中美梦，冬天悲伤不止。 祝福你，随你冲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。 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，时时燃烧开眉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系啊，系时候都要开始感受下新年嘅气氛噶啦、 啊，希望有多啲气氛啊吓！听过啱啱呢一首系啦，群星合唱嘅祝福你啦吓， 系啊，咁啊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啦，咁啊彭晴今日亦都带俾我哋嗰样嘢， 祝福你啊，系啊，祝福你啊，希望你啊即系旺夫益子啦，系啊， 好紧要噶， 一睇咧。一睇莫莉就一定有啦，系咪啊？系啊，旺夫益子相啊，简直 都去到问噶问噶咯。 唔系旺夫益子嗰啲咧，成日啲话睇相啊，又话要点样圆润啊，呢样嗰样啊，吓、嗯、即系咩有下巴兜兜啊，样样嘢 要大啊， 系啦，哎呀，嗰啲真系。湿碎嗰啲，你觉得你自己唔够旺夫上堂学都得嘅，原来。 喂，但我想讲咧、嗯，除咗打个岔先啦、嗯，你话上堂学之前咧、嗯，你知唔知原来现今世代咧，真系有一啲嘅老爷奶奶啦，或者嗰啲外母啊，即系嗰啲咧亲家啦，佢哋真系会睇自己个个仔带嚟嗰个女朋友， 系啊， 系咪真系有 pat pat 做人嘅、啊？真係有個，因為我個 friend 咧就係咁啱咧，好笑，佢話俾我聽。 點樣啊？ 佢有個朋友，咁跟住即係我都識嘅。係，你知唔知佢去到啊見佢哋嗰啲家長嘅時候啊，佢啲家長喺度怨啊，話佢劈劈細啊，唔夠肉啊。哇！乜嘢而家咩年代啊？ 佢冇攞你時辰八字已經算好有禮貌嘅。 我舅父佢哋會。 咁 咪系咯，即系其实呢样嘢都系好 common 嘅，系咪啊？吓，即系知道你系咪一个旺夫嘅女人，系咪啊？咁但系点解我话即系有得读咧？系咪？你知啦，通常啲人讲话你系咪旺夫咧，都系从你嗰啲咩相学啊、面相啊等等嗰啲睇啊。咁但系点解话要上堂学咧？仲要喺大学嗰度有得读喎？ 系咯， 话内地喺天津咧有间大学嗰度咧，咁啊最近都俾人哋谈论嘅一个科目啦，系啦，冇错。咁啊呢个科系叫咩咧？叫旺夫科啊，系啦，旺夫嘅科目系啦，旺夫科。咁啊，即系嗰个嘅即系教授啦吓，咁啊当然有人教啦。教授咧就系话啦，女人啊，旺夫好紧要系咩咧？就系个身材啦。佢话 个教授男定女嚟？ 女嚟嘅，女嚟嘅，系啦。咁佢话咧，嗱，靓就美丽啊，在胸部，性感在臀部。嗱，咁即系其实同个 pat pat 都有关系咧， 压埋稳添。 系啦，但系咧唔系净系有后啊，要有前都有。佢话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睇下，你睇你嘅前边冇前边，睇你后边又冇后边，你觉得你自己旺夫吗？ 佢讲嗰啲嘢鬼唔知咩？但系你一生出嚟，你一定有前面同一定有后面咩？ 嗱，佢讲啦，佢话呢个课程里边咧，咁啊其中佢介绍翻。佢就话啦，真正嘅美女咧就系嗱个样要靓啦，各有靓嘅胸部啦，优雅腰部啦，迷人嘅背脊啦，性感嘅臀部啦，曲线啊就系啊，睇前面有前面，睇后边啊有后面，前面就系福气，后边系咩？你知唔知啊？后边系财气啊！吓， 点解后边系属于财气？ 有人养你啊！吓，作为一个女人啊，所以呢个就紧要啦。咁呢啲咧就叫旺夫啦，旺夫嘅形态。咁当然啦，佢俾人谈论嘅都唔单止即系俾人话佢咧，唔单止就系话哇有冇搞错咁封建噶，讲埋晒啲咁嘅嘢啊，话净系当好似将个女人物化咁样啊，净系要讲个样啊咁样。佢仲更加咧就将呢啲嘅即系女人究竟系好定系坏咧，同个男人系咪花心咧都有直接嘅联系。佢话总之咧，你啊唔打扮啊，搞到自己啊哇成个勾活类似咁讲啦，勾活咁嘅样啊，所以啲男人又唔要你，即系又系呢啲咁样嘅嘢啦。所以我觉得咧呢啲课堂咧其实。即系睇完就算，唔使咁认真。当然佢哋就俾人话大学开埋啲咁嘅，佢本来咧就话系必修科嚟嘅，就一定要读嘅。咁但系后来就澄清，哦唔系噶，你中意 tick 就 tick 啦，唔拣都得噶，冇乜所谓噶吓。上堂嘅人数都系大概50人左右嘅啫。咁同埋咧就话佢哋唔会讲话啲男人嘅睇法。咁但系你都唔使咁认真去讨论呢啲嘢啦。即系老老实实，我哋之前喺节目嗰啲都讲过，有咩课程系冇啊？神州大地 系 啊，啲 pick up artist 嗰啲啊，做天王嫂嗰啲又有啊，点样教人哋做名媛 又有 呢啲咁嘅旺夫班系10歲， 但我冇谂过呢啲原来伸延到去学校啫，跟住同埋 大学啊， 系咯，仲喺大学呢个其一啦，其二嗰样嘢就系、是、好啦，你又话哦，我唔系讲紧男人点样讨论，但系其实你头先讲紧所有指标就已经系男人嘅谂法嚟噶啦， 系， 同埋呢样嘢就算你教完我之后，我都控制唔到噶嘛，咁唔通你又鼓吹人哋去整容咩？又唔系嘛， 冇得整嘅有啲嘢系咪先？不过。即系今日讲呢一样嘢，就令我喺度谂起啦。你知啦，即系佢讲嘅嘢，其实即系都大家都唔好咁伪善。即系讲真，系大家都系，好多人都系啦，系样貌协会嘅人啦，系嘛。咁如果你见到嗰个人，佢个样系靓啲嘅，都吸引你啦。咁一个靓嘅人系啦，冇错，佢又身材好啦，系啦，点知旺夫咁简单啊？系咪先？ 系啊， 我就从来未试过话，即系身材好嘅体验系点啦。即系我谂要问下你啦，真系。 哇，好明显我身材唔系好噶啦，但系我就好想讲嘢就的而且確咧，你樣靚身材正這些呢啲咧，係真係好做好多，係啦，好做好多嘅。你永遠企呢個人嘅隔離嘅話，你就一定係輸嗰個嚟嘅。 哦，係啊， 甚至乎你會睇到咧，好多人係特別對佢係呵護備至啊。唔知點解有個等於嘅個等於係咩咧？就係話你要保護佢。我唔知彭晴有冇呢個諗法，即係話一個見到靚女身材好啊，好標緻啊，你就覺得哎呀，我要對佢好啲。 佢 係啊，我講緊對方嘅人會覺得我要保護佢。所以就对佢特别好。 哦，咁佢咁靓，你梗系都好希望同佢更加接近啦。呢啲、我记得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，识得有个女仔，真系好靓女嘅。咁啊，靓女到一个咩程度咧？就系、是、我自己都会眼金金咁偷望佢啦。同佢去街咧，有阵时咧系食嘢啦，好多时都唔使俾钱嘅。 哦， 因为系会有人买一张单。 哇！佢真係好靚喎！如果咁講， 真係啊， 靚到咁多人出去食嘢。 即係我哋呢啲企喺隔離嗰啲，咁當然梗係完全都唔起眼啦。咁但係你話有咩滋味咧？咁樣都好羨慕嘅，係真係真係覺得。咁但係咧就咁靚嘅呢個女仔咧，係有一份高傲嘅， 係 即係佢會覺得佢都會揀個冇咁靚嘅女仔喺佢隔離， 係 啦。你話保護佢又好， 係 做朋友照顧佢， 有個對比又好 啦，有個對比又好，咩都好啦，即係功利啲咁諗，明白嘅。咁但係你作為佢嘅朋友咧， 你是不是想保护他呢？我想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嘅，喂，你小心啲，你唔好人哋请你食食呢餐饭，你都唔好咁容易俾人氹到，你都会有啲啲咁样嘅警醒嘅。 突然间我听完彭晴咁讲之后咧，我曾经都识过有个朋友咧，佢啲性格唔好嘅，但系咧细个嘅时候佢系有样，都算有啲身材嘅，但系就即系有啲啦，即系有有上围啊嗰啲啦，即系大家你一睇你望上面嘅啫嘛，腰上面咁样咁啊，一立眼嘅时候， 嗱呢啲咧。就后生嘅时候先会咁嘅， 系啦，所以佢后生嘅时候咧，就原来已经系引申到佢变咗大个之后嘅性格就唔好啦。 嗯，因为超靓行空 系啦，就系有好多朋友可能都唔系真系太中意佢啊。佢亦都身边冇乜点样真正嘅朋友啊。咁、直至到一次咧倾开偈嘅时候，佢就话，因为原来佢读书嘅时候咧，个个都会让佢，个个都对佢好啊。跟住变相就惯性，佢觉得佢自己要有咩？我出聲就已經有， 係啊， 咁就令到佢性格就唔好啦。 利用自己嘅美貌係咪啊？ 係啊，即係會有咁樣嘅人 一切係嘛？ 係啊，而跟住之後咧，我亦都咧聽過個朋友講咧，佢而家好幸福噶，娶咗一個唔係好靚嘅女仔，但係嗰個男仔都事業有成嘅，好靚仔，個個都好羨慕嗰個男仔，覺得個男仔好靚仔，但係偏偏佢就揀咗個唔係好靚嘅女仔，咁原因點解咧？我有問翻嗰個人，因為我好朋友嚟嗰個男仔，我話喂，點解你會揀佢做老婆啊？而家？咁幸福啊！跟住佢就话系啊，好多人都话觉得佢唔靓，但系因为佢嘅性格同我觉得好夹，我同佢倾咗唔知几多个月偈，我已经知道系呢一个人噶啦。咁、我就已经好快同咗呢个人拍拖，咁跟住继而就已经结咗婚添，就直至到而家咯。即系所以原来咧，有啲人系真系会睇样做人嘅，而即系有啲人咧，如果你话长远去计嘅话，佢又未必会肯。 点会唔睇样啊？系咪？一定系睇样噶。但系你拣老婆啊嘛，点可以净系睇样咧？你个朋友已经作出一个好大嘅即系选择啦，呢个大家都明噶啦，系咪？净系得个样，净系得个身材啦，呢啲就我哋呢啲普通嘅女人就喺度安慰自己啊！我哋都觉得自己都啊，一定系可以行杀出一条血路嘅。所以因为你唔系净系得个样，唔系净系得身材，你仲有好多嘢大家都仲要相处噶嘛，系咪？所以我觉得即系，你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啊，我唔够靓啊，我身材唔够好啊，我就揾唔到对象，我系唔系嘅？起码个女人，第一你自己唔会成日黑面识笑嘅女人，一定有好多人中意。是吧，因为你对人哋和蔼可亲啊，亲切啊，你识笑啊，有啲幽默感啊，识得欣赏人啊，即系呢啲好多男仔都中意嘅，所以唔好觉得哎呀我冇呢啲特质啊，唔够靓嘅，唔够身材好咧，就冇人要我，千祈唔好再咁谂啊！ 除此之外咧，就系靓呢样嘢唔会跟一世嘅。人都系会去到某啲情况之后咧，就会老啊， 即岁月催人老啊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大家亦都唔会话，因为身边个人好靓，佢得到好多好好嘅待遇，我自己又好差嘅待遇，而令到自己唔开心。因为有好多嘢就系彭晴成日都讲喺敏感时刻，亦都经常性大家都讲，只要你有自信，你散发出到嗰种嘅魅力，系冇人可以取替到，同埋呢一样嘢系你独特散发出嚟嘅嘢， 当然啦， 自然就会吸引到好多嘢 嘅。系啊，冇错，所以大家唔需要觉得冇。冇信心呢一样嘢，要对自己有啲信心先得噶。所以旺夫咧，头先我哋讲话即系个人又要识开心笑啊，系啊，咁啊，善良啊，吓平易近人啊，自己咧呢啲自信心咧就喺内心嗰度散发啦。你做到呢几样嘢，唔好讲话旺夫啊，自己一定行运行到脚趾尾啦。 除咗行运行到脚趾尾之外，亦都可以令人望过你啊。 系啊，望下我哋。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哎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，其实我很可爱，寂寞男孩的悲哀，说出来谁明白？求求你抱个美人过来，哄哄我逗我乐开怀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。 真无奈。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 寂寞男孩情窦初开，需要你给我一点爱。 牛年啊嘛，一定要揾佢啦。 佢阿牛啊，啱啱听过嘅就系对面的女孩行过啦， 系啊， 张段广东话， 系啊，冇错，你对自己啊要有啲自信信心啊吓，系睇下嗰啲跑车 poster 通常都系贴喺墙上边嘅咧，系、啊、街上面有几多架？ 系啊，咁啊转个头翻嚟就会有塔罗 rainbow， 咁啊塔罗 rainbow 亦都系讲啊，点样人哋睇你自己，加上你自己有啲咩人，你又自己点睇自己咧？咁 都睇到， 系啊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。政府晚上先后将佐敦文英楼以及深水埗福荣街88至90号、桂林街46A至46C号恒安楼列为受限区域，并设立临时采样站，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前接受强制检测，目标是在听朝早大约7点完成行动。政府发言人解释，由于这两处近期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，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，决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。有文英楼居民说，被要求晚上留在家里10几个钟头对他没有影响，亦都有居民说早前已经按政府要求强制检测，有阴性检测报告，对短期内又要再做检测感到无奈，认为找到确诊个案的机会不大。香港有机资源中心的调查发现，有7间声称出售有机菜的菜档使用过期证书，亦都有2间使用影印证书。調查又發現，將軍澳和樂富街市有連鎖菜檔涉嫌連續幾年盜用證書，在檔口內張貼出售有機菜的認證，但沒有售賣有機菜，已經將個案轉交海關跟進。中心去年10至11月派人假扮顧客抽查18区158个濕街市同街鋪的466间菜檔。中心職員在雙鳳街街市、土瓜灣街市、啟田和沙田街市都發現有菜檔使用過期或者影印的有機認證證書。而寶林上仙街市、將軍澳厚德街市、仁愛街市和瑩東萬有街市有商戶使用過期的證書。中心促請政府盡快就有機產品立法，定期巡查監督市場上有機證書和標籤的使用。澳门听日开始为市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。当局话，第一批获安排优先接种的3类人士，包括医护、口岸等前线抗疫人员。单位递交了名单的人员可以即时登记预约接种，最快听朝早9点安排接种。其他澳门居民在听日中午12点之后可以预约，最快在今个月22号起接种。第三阶段就会开放给留在澳门的非澳门居民。当局说已经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的人士购买保险，年龄由16至65岁人士合约有效期1年。若果接种疫苗之后3个月内因为不良反应引致身故或者严重残疾，可获保障额100万澳门元，65岁以上的保障额减半。根据澳门政府最新的公布，在澳门合法逗留的非澳门居民都可以自费接种，每剂收费250澳门元。中国外交部证实，澳洲籍华裔女记者、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主播成雷被捕。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：中国司法机关经过依法审查，应为成类，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。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，在上星期五批准逮捕成类，案件正是进一步办理中，期间司法机关依法办案，充分保障成类的各项权益。汪文斌又说，希望澳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，停止以任何的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。被问到中方会不会考虑让成雷和他的两名仔女见面，汪文斌重申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，充分保障成雷的合法权利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1269点，升121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4点，升17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：港元7.752，日元105.4，瑞士法郎0.9，加元1.276，人民币6.451，英镑对美元1.372，欧元对美元1.205，澳元对美元0.768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2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3.91美元，卖出1835.06美元。天气方面，预测多云，有几阵雨。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，吹清劲东风，离岸及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星期三，日间雨势颇大，随着天色好转，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温暖。而家气温是20度，相对湿度72%。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4.8至96.9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，有音乐， 有音乐， 有快乐， 有快乐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，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。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，避免出街，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。如果长者要出街，记得戴口罩，勤洗手，留意最新疫情。如果不舒服，就算病征轻微，都要即刻睇医生。同心抗疫，你我都做到。 敏感时刻，塔罗 Rainbow。 星期一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，Rainbow 一嚟，我好想问你个问题啊。 系， 如果要你用一只动物去形容我嘅话，你拣咩啊？ 好，等我即刻尖下先。 哇，即刻尖添， 系红鹤啊，高贵啦，大方啦，有自己嘅谂法啦，但系有啲男人咯，因为系 nature of fathers， 所以你喺大自然嘅里面，你系一个 father 嘅感觉，所以好多朋友都觉得被你照顾，被你爱着，不过用男性嘅方式。 你觉得自己似？你觉得我似唔似咧？你见完之后， 我觉得似嘅。好，即系睇我自己嗱，我自己系狮子啦， 系。哎、表面睇你係好惡嘅，因為 Rainbow 真係唔笑嘅時候好惡。我成日忍唔住同佢講，我幫佢影相，你可唔可以笑一下？ 我咪有心㗎， 即係佢直情咧揸住啲塔羅牌個樣咧，死口死面咁嘅樣。我話、你可唔可以笑一下？ 我好努力㗎啦。咁但係我真係發覺其實喺呢方面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度嘅。原來笑係難嘅、 但係咧亦都佢好似一隻老虎咁樣嘅，好強而有力嘅。咁身邊有事咧，佢一定會幫你嘅，無論幾。嘢都好，或者有咩时间都会帮你，所以 我会照顾你。 佢都强噶，系啦，好似老虎咁强性格。 咁就系我哋两个都证明我哋唔系女人咯， 都系男人，男动物 嘅系性格嚟嘅， 系好得意啊！因为咧今日咧 Rainbow 就系想讲咧，就系有啲乜嘢动物咧可以系似自己或者形容到自己嘅咁样。咁我同阿 Rainbow 头先率先咧就已经做咗一个开头嘅示范。咁、但系咧听众们咧不用担心，因为其实 Rainbow 都事先已经攞咗五只牌出嚟，即系话有五种嘅动物。咁大家又可以点样玩法咧？ 嗱，咁我哋咧而家就讲俾大家听，有边五种动物，你就谂下啊，究竟对方似咩动物，或者想知自己都冇所谓噶。第一只系马骝。 第二隻是牛，第三隻是水母，第四隻是海豚，第五隻是企鵝。 換言之，即係話，譬如我嘅男朋友，我覺得佢成隻水母咁樣，咁你就可以一陣間聽下 Rainbow 解説，咁究竟水母又同自己又有啲乜嘢嘅拉楞咧？咁譬如自己嘅阿媽又好似海豚咁，咁點解你會直覺覺得你阿媽似海豚呢？一陣間 Rainbow 又會解說嘅，所以其實嗰五種動物係可以任含嘅。我哋快速講多次先，有馬騮，有牛，有水母，海豚。企鵝 嗱，另外咧，我覺得一個好玩嘅遊戲就係、是，譬如你揸住你嗰只先， 我認真噶， 我知揸住先。咁我揸住我只，跟住我哋諗下，我哋呢只牌同邊一個可以夾埋咧？啲、聽眾又可以諗啊，呢五種動物，我覺得我係邊個，我同對方係邊個？咁我睇下大家夾唔夾咯。譬如我做 example， 我係老虎嘛，我覺得咧，我嘅另一半咧。是牛的 是 咁咪咪夹埋一对咯 哦哦即是点啊点啊 即是譬如我就会我一阵就会话啊呢两种动物、 哦、老虎同牛嘅关系嗰啲啦 会点啊点样相处好啲、哦、好你揀企鹅啦咁我揀老虎咁俾大家啲时间去听下同埋明白我哋讲咩 好啊 譬如红河啦咁你又揀企鹅啦咁、如果揀企鹅呢就代表你见到红河同企鹅都好多嘢都系食鱼 系啊， 代表其实 争食 冇错，一系咧就系你容易遇到嗱，你谂心里面谂嘅人咧就系同你争食啦，或者佢同你中意食嘅嘢好似、哦，口味好似，大家倾偈好舒服，好夹，因为大家都系可以食同一种嘢噶嘛，同埋大家都有翼嘅，不过企鹅唔识飞，所以你可以喺高空为佢睇未来， 即系我赢咗佢啦， 可以咁样谂嘅，但系佢可以喺水底帮你搵鱼、 哇，即系互相配合咯， 冇错，所以呢两。种动物系非常夹嘅， 啊，呢个系你嚟噶， 多谢，好彩啫。跟然之后咧，我自己咧就系老虎啦，我觉得我另一半系牛啦。咁点解会咁样觉得咧？就系、是、我觉得、大家都系陆地动物。咁其实咧，我就话啊，两个咧，其实老虎系会食牛嘅，但系牛嘅角咧又会可以打伤老虎，所以大家系互相克制嘅关 系，即系互相制衡大家啦。 冇错，咁而出年系，因为出年系牛年啦，咁我就会觉得啊，会唔会出年我哋都几舒服咧？ 定系会唔会牛强啲咧？因为下年系牛年啊嘛。 冇错，啱啱就想讲，所以出年咧、有机会我系要听翻佢话嘅，因为出年真系唔系我年份，唔系我时间啊，咁我就唯有听话咯。 明白。 好，咁大家明白个玩法咧，我哋就开始讲咯噃。 好。 咁第一隻係馬騮啦，馬騮就代表你嘅另一半咧，其實有陣時咧講大話啦，或者講嘢都幾叻嘅，佢好識得玩佢自己嘅雜技，佢玩嘅自己花神，佢氹得你開心嘅，佢一個開心快活嘅人。但你話佢最唔好嘅咧，就可能過分樂觀，令到你覺得有陣時好辛苦，因為過分樂觀咪會為你帶其他種類嘅麻煩咯。 咁佢會唔會係一個好好動嘅人？因為馬騮成日俾人哋感覺扎扎跳噶嘛， 絕對會。但係佢出年咧其實係幾好嘅，因為我哋見到有個太極喺度咧，就代表其實佢出年咧只要可以合體佢自己嘅諗法同做法出嚟咧，其實喺好多方面咧佢都會做得好好嘅。 咁佢係都係一個聰明伶俐嘅人嚟噶嗬？ 聰明嘅，聰明嘅。 係。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，佢嘅身形又會唔會似馬騮咁細粒啲？细粒滴滴咁样， 但系马骝有好多种嘅，有啲好大只嘅， 大猩猩嗰啲系， 冇错，但系都系后节， 系灵长类， 冇错， 嗯，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，唔好用身形去谂啦， 嗯， 不过我自己会话，如果你系猴子，你希望配牛咧，我就觉得啊，可能大家嘅谂法会唔似，但系猴子会骑上牛嗰度住，所以。佢哋可以有佢哋相處嘅方式，但因為猴子咧同水底嘅動物未必好夾， 係，所以同之後嗰三隻牌都唔夾啦。 所以你哋就要揾一個共同語言啦。 哦， 因為共同語言先可以令到大家出年會溝通得好。如果唔係，其實出年都會有啲辛苦嘅。 明白，即係就算無論你身邊嘅朋友，你覺得佢似水母、海豚、企鵝都未必好啦。 冇錯。 好，咁啊，第二隻牌就係牛啦。 好，咁牛呢，我头先都讲过啦，牛佢有佢自己独立嘅睇法，坚持嘅諗法，但係呢隻牛呢，因为佢係公牛嚟嘅、所以你会见到呢，佢有个角啦，咁、所以佢係有一定嘅攻击性，佢对佢自己嘅睇法一定係几坚持、但你会见到有花喺隔篱，所以呢个人呢，其实佢鍾意听花言巧语，佢鍾意俾人赞美嘅，冇错，所以如果你諗你嘅另一半是牛啦，咁我建议你多啲赞佢啦。 哦， 咁头先都讲， 你真系好靓仔啊，你真系好劲啊， 系啊，或者 你真系好善良啊， 系啊， 你真超好人啊， 你好多毛啊咁样， 呢个系赞啊。 唔系咁多头发都系好事嚟嘅。 O K 系。 咁但系咧，牛咧出年咧，佢系辛苦，但系有回报一年。 哦、 所以如果拣牛嘅朋友咧，可能出年系辛苦啲，但起码好多样嘢都有一定嘅回报啦，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嘅。 嗯。 咁所以牛咧唔系一个唔好嘅象征，只不过佢嘅状态下。唔系舒服咯。 嗯，咁如果佢配其他咧，配头先讲配马骝啦。咁、如果牛配水母、配海豚、配企鹅又会点咧？ 嗱，牛同水母就最唔夹噶啦。但系我自己会觉得有样嘢好特别咧，就系、是、水母会整伤牛嘅。因为牛系要饮水，所以牛佢会去搵水母， 水母就白炸咁炸佢啦， 就会炸亲佢。咁、但系咧，如果海豚啊或者系企鹅咧，我就觉得可能沟通上更加。九唔搭八啦，因为一个食肉一个食菜噶嘛。咁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，如果你真系觉得你嘅另一半同你就会系天真无邪嗰、那个，佢、系个事实老成嘅人。咁、所以呢两种动物咧，如果你哋配埋咧，我都觉得现实嘅就交翻佢决定，幻想嘅就交翻你哋决定啦。 即系牛个人就比较单纯啲嘅， 冇 就会俾朋友虾啦， 绝对会。 好啦，第三只牌水母。 好，咁水母呢，我就觉得你有你嘅生活态度，你有你嘅品味，你有你嘅生活方式， 同埋会唔会佢只会独行独断㗎？ 佢会有太有坚持㗎，咁、但係呢，佢一定係靓嘅。即係呢个人呢，佢可能佢样唔靓，但佢气质好靓，或者佢着衫好靓，总之佢一定係有啲嘢你会觉得佢哇好光彩艳丽好靓。但係头先讲过啦，水母有白扎㗎嘛，行得近係会受伤。所以呢个人其实你同佢熟，你会觉得佢有阵时讲嘢真系会伤到你，或者佢真系好直接。咁、但系佢有样嘢咧，就系佢都系为你好嘅，因为佢系为咗保持佢自己嘅生活态度啦。佢希望你好似佢咁一直睇到啲好嘅生活态度。咁、抽到呢只嘅牌嘅朋友，我会建议你出年真系对自己好啲，譬如俾自己做 SPA 或者点样、令到自己有释放压力咧，咁你嘅人生就变得更美好啦。 咁、水母配马骝会点咧？ 嗱，我觉得水母配马骝咧。其实马骝就会当水母是玩具的、而水母就会不停整伤它，虽然大家的节奏不是很一致，但是起码是幸福的，因为都有方法，只要不要太近就可以了。 是刚才都讲了马骝和水性的所有动物都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水母不是那么好。那水母和海豚和企鹅都是水的面动物来的，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？ 起码个生活模式是一致的、但是因为水母它在这么多种里面它最独特的、但是水母和海豚会是最夹。 为 什么呢？他们都是由自己的方向和用声波原理去沟通啦，所以他们会容易沟通得好一点。 好啦，那就到海豚了、 没错，海豚当然就是美好幸福的象征啦。选这四只里面唯一得这只是代表出年爱情运不错的。那代表出年你会可能遇到你心灵的伴侣啦，或者你会遇到一个人，甚至乎你现在拍紧拖，这个人可能你出年就会发现啊，佢真系我心灵嘅伴侣、令到我觉得好舒服啊，或者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啊咁样，所以唔需要太过担心嘅。咁但系海豚咧，佢有个好处咧，就系佢一定会令你舒服咯，即系佢一定会令你有你自己嘅谂法啊，或者有自己想要嘅嘢。咁所以咧，整体喺海豚里面咧，你都会发现有一个真实嘅状态，而令到你。觉得啊，我出年只要天真啲，或者所有嘢简单啲，其实所有嘢都会容易成功嘅。而且出年会有唔错嘅人同你合作。 好，咁我哋快速又讲下啦。咁海豚同其他嘅牌又会点样咧？即系头先弱略都讲咗啲啦嘛。咁、但系有冇啲重点嘅就系话佢同海豚同边一只牌系比较好啲？ 其实咧，海豚会中意黐住牛同埋企鹅嘅。 系 点解咧？海豚会中意喺海里面游走啦，而牛就喺陆地上游走，但系佢哋就因为太极端，会互相吸引嘅。所以其实牛海豚会自己去吸引牛咯。咁而同企鹅都会吸引到，就系因为佢哋都系表演类嘅动物。所以佢哋嘅目标、理想、谂法会一致啲。 系好啦，最后一只牌企鹅啦。 嗱，企鹅咧就代表专一啦，代表爱对方啦、善良啦、可爱啦，虽然蠢蠢钝钝啦。唉，但系都系好人嚟嘅。咁同埋咧，我自己觉得咧，企鹅系最忠诚，对无论对朋友又好，对恋人都好。因为喺咁多只动物里面，佢系唯一只动物咧，系永远咧一夫一妻制。 哦， 同埋佢会几辛苦咧，都会去揾食物俾你嘅。所以佢一定会识得去照顾你各方面嘅需要。拣企鹅梗系最好啦。不过佢嘅缺点就系咩咧？净系睇到自己想要嘅嘢。所以呢个人咧，可能咧佢嘅眼光有阵时系。 譬如好似我咁，我真係好專注占卜嘅啫，但我其他嘢都麻麻嘅。咁所以呢種人咧，就可能太過專注喺自己叻嘅地方，就缺少咗一啲 knowledge 咯。 係，咁但係佢又會同某啲牌啦，即係其他嗰四隻動物裏面，邊一啲又會特別啲夾或者唔夾咧？ 其實企鵝當然同鯨魚會，唔係海豚會夾啦，因為都係食魚。頭先都講過啦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企鵝自己會中意去揾馬騮嘅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大家都要玩啊，係，所以咧佢哋兩個玩嗰個心态会比较似，同埋大家都要线嘅，一个喺树上线，一个喺冰上线。 嗯， 所以其实佢哋喺玩嘅状态下会夹啲嘅。 系嗱，咁啊 ，Rainbow 咧就已经讲咗呢五个动物啊，究竟系代表住自己啲乜嘢咧？自己心态又系点样啦？咁好啦，一首歌翻嚟之后咧，就睇下人哋点样睇你自己咯噃。 陪着你闯关，不见便不散，眼前面路太冷，越磨练越强顽，来人你玩，从经验解锁新战单，和日关接日关，迎接这挑战未算难，陪你挨过患难，不见便不散，如前面路更宽，拖着走不孤单，来任你玩，靠坚毅苦中走自撑，吃惯苦哪怕苦，尝过最苦才被眷顾，欣赏这种丰富，陪你挨过苦难，不见便不散，凝聚力量勇气，越磨练越强顽，来任你玩，靠经验冲出新一关，你有火我有火，谁要重击从未怕过，锁出新的我，好好跟他切磋，挨楼直行直过，精彩的画面太多，这一生不敢过，得到比失去多，极恨爱曾自我，每秒痛快像情过， 继续塔罗 Rainbow 时间，咁啊 Rainbow 咧就会同我哋今日讲下人哋点样睇自己，因为头先睇咗自己啦嘛，咁啊人哋点睇你咧？咁啊四只牌已经摆咗上去社交平台度噶啦，先形容一下四只牌先，咁大家都可以拣，究竟你想拣边只牌咧 ？Rainbow 就会解说噶啦。第一只牌系狼嚟噶，周边咧就有一个草地啦，而且咧有好多个花花，二四六八九九个花花，好似金币咁嘅花花嚟嘅。另外仲有一只好似乌鸦嘅雀仔喺度。第二只牌啦， 孤独的鹰， 冇错啊。其实咧，你见到佢就喺高空啦，盘旋啦，亦都有其他鹰喺佢后面，太阳亦都喺佢正后方，所以呢只鹰咧系非常威猛嘅。 好，第三只牌咧就系有一棵树，咁啊成个草地里面就得一棵树嘅啫，而一只好大嘅红色嘅蛇咧就缠绕住呢棵树，而地下咧系有一条树枝掕住咗啲花嘅，就已经喺地下噶啦。 冇错， 第四只牌， 最后一只就系大笨象啦，唯一一只喺夜晚发生嘅牌啊！大笨象全身有紫色嘅光，而且后面咧有两棵树喺佢侧边，究竟点解呢？ 系啦，我哋就已经形容咗四只牌啦、，A、B、C、D 四只牌，你哋会拣边只咧？逐一解说啦。 好，答案 A 咁咧就系狼啦，咁其实咧系金币九嘅牌嚟嘅，的而且确代表咧，其实你俾人嘅感觉系富足啦，有理想啦，有谂法啦，好清晰自己知道要乜。但系狼始终系有少少艰险嘅，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有啲计仔或者你有啲懒，所以咧狼俾人嘅感觉咧的而且确佢可以系人嘅朋友，但系都有一定嘅距离性。 咁即系话，如果我同呢个人做朋友嘅话，或者我系咪会帮人搵到钱呢？因为头先你话有九个金币啊嘛。 但系啲钱你唔系分俾其他人啦，乌鸦都得唔到你嘅钱啦，你就系看守住你嘅钱啫嘛，所以你系俾到人好嘅意见，但系你未必适合同人哋合作做生意。 哦，咁如果咧，即系我而家见咗只牌，人哋觉得我似狼啦，我有冇得咧可以令翻件事温和啲噶？ 我自己覺得可能在眼神啦、說話技巧方面可以令到自己 tone down 翻少少。 係，眼神上面係點咧？即係一嚟就 眯眯眼，笑住。 Hello 點啊？ 冇錯，温柔嘅 服務員啲樣，苦杯嘢 Hello 嗰啲樣。 但係我冇咯。好啦，咁跟住就 B 啦，咁就鹰啦。其实鹰都系凶猛嘅，但系佢系皇帝嘅凶猛。咁咧就代表其实你俾人嘅感觉咧好 sunshine 嘅， 同埋佢猎食好强噶嘛。 冇错，你系好有睇法啦，好有前景啦，你一个有未来嘅人。但系可能你只系因为自己嘅性格影响咗你未来嘅发展，因为鹰就系、是、我真系要见到啱我先落。所以可能有阵时谂多咗， 好有目标性啦， 冇错，谂太多，而且唔够狠啊，所以鹰都系，因为呢只鹰唔系飞紧，佢系企咗喺度望紧，所以其实咧，只要你个性格狠翻啲，或者唔好咁婆妈，好多嘢哦啱我就落决定啦，咁其实你都会好好多嘅。 咁点解咧？那个树枝上面有一条毛嘅零零丁丁， 冇错，呢条黑色嘅羽毛咧就系话紧俾你听，一种祝福嚟嘅，你属于风元素，所以你做嘢其实要急速啲，有多啲谂法喺思想上进步就得噶啦。 好啦，之后啦。 咁之後就係蛇啦，咁其實蛇呢頭先點解話佢會想爬上一棵樹度呢，呢隻蛇望住個天，其實佢好期望自己可以飛。所以其實你本身係好聰明嘅，因為蛇喺陸地上面擁有好多可能性，亦都擁有好多開始。不過正正因為你期望緊一啲唔屬於你嘅嘢，就令到你成日都諗得太大或者太闊。如果可以 turn down a bit 呢，其實所有嘢都會變得更好。而地下嗰支象其實就係權杖一啦，佢就係提你，其實你已經有你嘅能力，有你應該要發揮嘅空間㗎啦，唔好成日望啲打卦或者去追求一啲唔屬於你嘅嘢，咁就 OK 㗎啦。 係，好啦，最後一隻牌大笨象。 好，咁點解佢係夜晚先發生呢？就係、是。其实夜晚你想嘢会清晰啲嘅、而且或者你夜晚容易识朋友。咁、大笨象呢其实俾人嘅感觉就好沉实啦，好稳定啦。但其实大笨象呢佢好有力气啦，佢亦都一个佢有个心形符喺隻脚度。代表其实你好真心对待身边所有朋友。所以你是一个好稳阵嘅人，其实大家都好愿意同你倾偈，或者同你倾偈嘅时候呢会得到一个好好嘅答案。所以你系大家痛锡嘅朋友。 咁四隻牌都解读晒啦。咁呢就 ABCD 四隻牌。一个狼，一个鹰，一个蛇，一个大笨象。今日就系讲呢人哋点样睇你自己嘅。今日 thank you 晒塔罗 Rainbow。 下次拜拜。 是 是 的， 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。 是，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，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。 他努力跟随自己的脚步。他努力解释经历的错误，后悔去世的回忆不再有出入，什么是绝对，什么是领悟，他 拥有成熟自主的态度，他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。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，什么是迷惘，什么是无助。季节更替年轻的心，踏着红彩绘迹的河，肆虐后产生的荒芜，重新种下一棵棵树，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。他终于拥有自主的态度，他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。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，什么是倾诉，什么是糊涂。季节更替年轻的心，踏着红彩绘迹的河， 谂自己啊，最紧要都系自己觉得都尽咗力，好好咁对人啦，系啊，咁自己都觉得开心啊， 系啊，即系唔好怪自己，因为唔系样样嘢都自己唔啱噶嘛，人夹人啊嘛，正所谓。啱啱听过嘅咧就系高五人啦，啊，终于都出佢嘅第二只专辑啦，其中一首歌《运气来的若有似无》，咁啊，今日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， 系啊，我哋星期五再见大家啦吓， 拜拜。 拜拜。